为朝鲜解放71周年，马来西亚8月6号举行了讨论会，由马来西亚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讨论会上，一些人做发言，指出金日成主席早在十来岁少年时期就踏上革命征途，建立朝鲜人民革命军，领导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取得胜利，迎来了朝鲜解放。朝鲜解放是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写的一个事件，在开创朝鲜人民的命运方面成为了一个转折点。